中文圣经和合本神版新约约翰福音，这是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，详情请查 LibriVox.org。第七章，这事以后，耶稣在加利利游行，不愿在犹太游行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。当时犹太人的住棚节近了，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，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，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。人要显扬名声，没有在暗处行事的。你如果行这些事，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，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。世人不能恨你们，却是恨我，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。你们上去过节吧，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，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。耶稣说了这话，仍旧住在加利利，但他弟兄上去以后，他也上去过节，不是明去，似乎是暗去的。正在节期，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，有的说他是好人，有的说不然，他是迷惑众人的，只是没有人明明地讲论他，因为怕犹太人。到了节期，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，犹太人就稀奇说，这个人没有学过，怎么明白书呢？耶稣说，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那差我来者的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人凭着自己说，是求自己的荣耀，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，这人是真的，在他心里没有不义。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？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，为什么想要杀我呢？众人回答说，你是被鬼附着了，谁想要杀你？耶稣说，我做了一件事，你们都以为稀奇。摩西传割礼给你们，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，乃是从祖先起的。因此，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。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，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。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，你们就向我生气吗？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，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。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，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？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，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，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？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，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。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，大声说，你们也知道我，也知道我从哪里来。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，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。你们不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，因为我是从他来的，他也是差了我来。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，只是没有人下手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，基督来的时候，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？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。于是耶稣说，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，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。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，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，这人要往哪里去？ 叫我们找不着呢？难道他要往散住希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吗？他说，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，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众人听见这话，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，有的说这是基督，但也有的说，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？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，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？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，其中有人要捉拿他，只是无人下手。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，他们对差役说，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？差役回答说，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。法利赛人说，你们也受了迷惑吗？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？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。内中有尼哥底母，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，对他们说，不先听本人的口供，不知道他所做的事，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？他们回答说，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？你且去查考，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。第七章结束。此次录音由 LibriVox 志工所提供。